站在山峰底下，让人不禁产生一种恐惧感。那种无名的力量非常巨大，仿佛可以把前面的一切都摧枯拉朽。而他们则感觉到一种被拒绝的压力，仿佛这座山峰在拒绝他们的进入。可是在安宗内心最深处，却有着一种鼓动，他想要进去。此时他的耳朵里居然又响起了那些经文一样的声音。当初听到这些声音是在陵园里他快要死了的时候，那诡异的声音在脑子里回荡开来，又仿佛是沉重的钟声，把灵魂都要震碎了。古怪的声音，古怪的皱纹，还有古怪的喊叫声。安宗捂着疼痛不堪的脑袋，根本无法控制自己，那些词反复不断地出现在脑海里，而他则不得不把这些话念出来。他望着前方的山峰，仿佛是为了释放能量一般的喊道： 马千宝木拉，山河九鼎殿。 安宗颤抖地指着山峰的西北面说： 九魂归隐，逢仪显宗。 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在发疯，他颤抖地倒在地上，双手撑住自己的身体，跪倒在这座山的前面，仿佛在给他下跪做忏悔一般。只有白毅尽全力地抱住了他，他不断地念着那些脑子里闪现的话，但是他自己听不懂，而身边所有的人都在后退。渐渐的，安宗开始恢复了自控能力，他反握住白毅的手，慢慢地站了起来，但是所有人都带着恐惧的神色看着他。安宗不知道自己之前是什么样子，但肯定不会好到哪里去。他走到六子身边想要解释一下，六子却惊恐地退了开来。 怎么了？我前面的确有些失控。 六子颤抖地指着他后面说： 你看，那是什么？ 安宗回过头，发现在远处居然有一条红色的图腾。这一条红色的飞龙在山壁上感觉像是活着的守护兽一样，而且最夸张的是，这条血红的飞龙居然还在动，他看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。 难道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龙的存在？不过应该是存在的，连年兽这种东西都有，还有什么不存在的？ 河伯神殿，山河九鼎，这个就应该是镇守神殿的赤龙。 牛角是藏族人，他对这座山本来就有与生俱来的崇敬之心。看到这样的场景，他大喊一声，然后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地上。他念诵着经文。可是雄伟归雄伟，这东西到底不是活的，会不会吃人，他们谁都不知道。从远处看去，只有一个大概的轮廓。安宗心虚地问道： 这玩意儿吃人吗？ 白毅眯起了眼睛，没有在意他的问题，随口回答道： 应该不吃人，但他守的地方估计就是河伯殿。 赵老板放下望远镜，看着他们这群人都被这红色的龙给吓软了腿，他冷笑道： 呵呵，你们再仔细看看，这是条龙吗？ 说完就把望远镜扔给曹阳，先一步往那赤龙的方向爬去。随后曹阳他们也跟了上去。白毅拍了拍安宗的肩膀说： 走，我们也上去。 那里依然是雪山，而且大多数都是冰层，他们只有靠凿冰才能爬上去，走得十分艰难。姓赵的老头很快就落在他们后面，这点从他的脸色看得出是十分不高兴的。看到他的脸色，安宗爬得更加起劲。等他们爬到那凹陷的山壁处，发现这里是一处天然的冰洞，而在周围有许多凹槽，这些凹槽就像是透明管道一样，里面流动着红色的液体，所以在远处看上去还以为是一条摆动的赤龙。六子问道： 这红色的东西是什么？为什么这里会有这种东西？ 安宗也很纳闷地摇了摇头。赵老板阴冷地笑着说， 如果没有这条红色赤龙的出现，我们是找不到神殿的入口的。这些是血液，就是前面那些人和马匹的血液，通过地下的冰川，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被导入了这山壁的冰槽之中，远处一看就呈现出巨龙的样子。 义父，不对啊，我们死的人和马匹也就那么几个，怎么会有那么多血组成这样的一幅巨龙图呢？ 这就是依靠那些冰管，它们有放大的作用。其实里面的血液很少，而且还混入了地下冰水，但是外面那层冰起到了放大的作用，所以我们看过去就是一条那么粗的血龙，但是实际上里面的血很少。这样的技术现在已经失传了，我过去见过一个用这种方式制作的玉沁夜光杯，里面的构造就是如此的，只有很细的一点朱红，但是通过表面玉质的折射，使得那点朱红构成了一组富贵牡丹的图案。 赵老板说出这些话的时候，丝毫没有想到这些血液都是替他卖命的年轻人的血液，好像他很愿意看到这样的标志性图案似的，语气中居然显出了一种感觉幸运的味道。这让安宗觉得这个人真是不把人命当一回事的疯子，和疯子一起探险本身就是一种玩命。他尽量让自己保持镇静，不露出太大的情绪波动。赵老板在这个时候看了看白毅，白毅开口道， 这个东西应该是周文王建造的，所以这条赤龙只是守护兽之一，守护着一方大门，而在其他的方向应该还有对应的神兽。 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因为走了这条路，并且在天元剑山镇那里献出了自己的祭品，所以在这里出现了对应的神兽图腾。如果我们走其他地方，就会遇到不同的阵，而同样等我们出现伤亡之后，就会在山壁的其他位置出现对应的神兽图。 周文王是术法的高手，他吸收了连山归藏两大艺术精髓，然后摒弃了他们，自创周易。光凭这一点，他就是一个神人。 哼，何止，他其实是三种艺术的唯一传人，而且他的大成也主要归结他得到了上古奇书河图。这种术法和卦术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比他更加高明了。 白毅不屑地看了他一眼。安宗听到这话，心里起了很大的波澜。 这么说，我们现在进入了术法祖宗剩下的死阵之中，还真是天堂有路偏不走，地狱无门我们偏要闯。 六子打开 GPS， 然后对他们说道，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怎么走？大门到底在哪里？ 赵老板没有再说话，而是看着白毅。白毅盯着那个图腾淡淡地说， 这里其实并不是河伯殿的正门，但是赤龙会给我们指引，等太阳下山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真正的入口了。 白毅看了看太阳说， 现在我们做最后的休整，因为进去了就没有什么时间可以供大家休息了，能吃饱就吃饱，能喝足就喝足。 牛角一直趴在那里给山壁磕头，安宗看不下去了，拉他起来说， 喏，先吃点东西，有了力气才能进去。哎，对了白毅啊，为什么我们要等到太阳落山才能看到？ 现在还算阳气重，但如果太阳一下山，那就是阴盛阳衰，这里更是那些冤魂咒鬼固守的圣地，那个时候出现什么古怪恐怖的情况都不会为怪。如果说他们现在是站在地狱的入口处，那么等到太阳下山，就是鬼门关开启的那一刻了。